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练习，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part of a lecture in the business class. 啊，我们今天听的这个节选字是一个商务类的课程。那么它谈论的是什么呢？它谈论的是conflict at workplace， 就是在工作场所的矛盾和冲突。好，我们开始之前呢，先要预习一些生词。第一个是 appalling， A-P-P-A-L-L-I-N-G， appalling 就是令人吃惊的意思，就是 surprising， 但是它更倾向于说的这个事情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比如说在课文中听力里边会提到Workers in appalling conditions， 那么工作的人员他的工作环境是令人吃惊的，其实是恶劣的令人吃惊。说他不好。那 amazing 呢？ amazing 也是令人吃惊，但是他通常是描述一个好的方向，是吧？比如说 oh you look amazing， 不是说你看起来 terrible， 而是说你看起来太棒了，非常惊艳。 amazing 对，所以虽然都有吃惊的意思啊，但是它用的这个上下文不一样。第二个单词是 very， very 它不是 very， 它是 very， very 是非常的意思，但是 very 你看中间那个是双元音。 对了， very 没错， 它的拼写是 v-a-r-y， 它是变化的意思， 不及物动词。 它这个变化你可以在这个读音中能听到它这个变化，你看 very 它双元音，它的变化你听到了。 好，课文中的句子是 definitions vary， 那么定义会因情况而不同啊，这个是 vary， 有所变化。第三个词是 bully， b-u-l-l-y 啊， bully 就是欺凌，就是那个长得比较壮的人打那个比较弱小的人叫 bully， 它是个动词，那么它的动名词是 bullying， 这个 bullying 是课文中会出现的。好，下面一个是 superiority， 它是名词，它来自于形容词 superior， s-u-p-e-r-i-o-r-i-t-y， superiority 也就是 superior 这个形容词的名词形式，那 superior 就是高一等啊，所以 superiority 就是高级别的意思。那提到级别，有一个单词叫 hierarchy， 等级 ，h-i-e-r-a-r-c-h-y， hierarchy 啊，这里边的读音呢，你可以记 higher 就是更高的，所以它是等级的意思。当然，它的拼写并不是有 g-h， 它是直接是 h-i 然后 e-r higher。Rocky， A-R-C-H-Y， 等级。比如说大公司里边等级森严，你就可以说 In big corporations there is a hierarchy， 你也可以说 there is a strict hierarchy， 它是名词。 好，接下来是 compatible 和 incompatible 这对反义词。 compatible 是匹配的， incompatible 就是不匹配的，那么课文中用的是 incompatible with something， 就是与什么什么不匹配。那这个词呢，一起记的是它的名词形式叫 compatibility， 所以词尾直接把 ble 变成 bility， 就可以了。 compatibility 就是兼容性、匹配度的意思。好，然后下面一个单词是 tolerant 和 intolerant 互为反义词。 哎， tolerant 什么意思？ 能容忍的。 嗯， intolerant 就是不能容忍的。那如果你说我不能容忍一个工作特别懒的同事，你可以说 I am intolerant of a colleague who is really lazy. Intolerant of, tolerant of. 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它的动词形式叫做 tolerate, tolerate. 它有一个近义词是 bear 吧。bear 也是容忍啊，忍住啊， 没错。 然后 tolerate 也是忍住、容忍的意思、 就是容忍和包容啊。好，再往下一个词是 pessimistic， 这是一个形容词，悲观的 ，pessimistic， pessimistic 悲观的。那么它的反义词就是乐观的，英文是什么呢？这个词好多人比较熟悉吧？乐观的 ，optimistic 啊，是 optimistic 好 ，optimistic 和 pessimistic， 这也是一对反义词。 好，最后一个词是 arise， 是 a r i s e， arise， 它其实跟那个 rise 有点像，是吧 ？rise 是升起来了， 哎 ，arise 呢， 就是出现了，就是 appear， 就是发生了，出现了。 它出现了，哎，也升起来了，有点像、啊。 你就想着太阳，哎，升起来，它出现了，出现在地平线上。 嗯。 好，那我们预习完生词呢，现在请大家听第一遍录音，看看你能听懂多少。 You will hear part of a lecture about conflict at work, given by a business studies lecturer. Over the years, attitudes towards workers have changed considerably.After all, there was a time when workers had no rights at all and laboured in appalling conditions. Conditions have improved a lot, but conflict in the workplace is still common, and human resources managers nowadays need to be able to deal with it when necessary. What is conflict in the workplace? Definitions vary,But I'm taking it to refer to a whole range of behaviours that the victim finds unacceptable, from minor, harmless arguments to, at the opposite extreme, physical violence. Much of this is covered by the term bullying, by which I mean one or more people behaving abusively or aggressively against another,who is in a weaker position. Although all behaviour like this is a form of conflict, not all conflict can be described in these terms. As with all human behaviour, there are numerous reasons for it, but often it's caused by someone who feels the need to show their superiority over someone else.In order to feel that they aren't at the lowest level in a hierarchy or a group of people. In some cases, one person simply dislikes the other on the basis that the personality of one is in some way incompatible with that of the other person. A general habit of optimism in one personcould make them intolerant of a colleague who's constantly pessimistic. Not that that justifies treating them badly, of course. Some conflicts arise when people are more interested in promoting themselves and their team than in the company as a whole. These conflicts are called structural and could come about, for example,when a sales team believe they are the only people in the business who do any useful work and look down on behind-the-scenes administrators. Conflict obviously affects the individuals concerned. The situation is likely to be very stressful for victims, resulting in their absence from work, possibly for months. For the company,If no effort is made to deal with conflict, It can spiral out of control and even lead to the breakdown of the business.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和壮壮老师一块儿来带大家学习雅思听力的这道真题。刚才我们听的这段素材呢，其实是一段讲座的节选，讲的是工作场所中可能会出现的冲突矛盾。 那我们现在来逐句看一看他都说了些什么。 Over the years, attitudes towards workers have changed considerably. 在过去很多年里面，对于工人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After all, there was a time when workers had no rights at all. 毕竟有曾经相当一段的时间工人没有什么权利。 And labored in appalling conditions.并且呢在非常可怕的环境中劳作。好，这里边 labor 呢是一个动词，它是不及物动词，就是工作的意思，尤其是指那种体力工作。 labored in appalling conditions 啊，他们的体力劳动是在一个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 conditions have improved a lot but conflict in the workplace is still common。虽然工作条件改善了很多，但是工作场所的矛盾冲突仍然很普遍。这里边有一个，就是在汉语里边我们会说虽然完了但是，但是英语里边只有但是没有虽然。 他原句是这么说的，他说 Conditions have proved a lot, but conflict in the workplace is still common. 没错，英语里边的虽然但是，它是只出现一个，因为所以也是只出现一个。出现了因为就不要出现所以啊，出现了虽然就不要出现但是，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用了但是就不要用虽然。 And human resources managers nowadays need to be able to deal with it when necessary. 那作为人力资源的经理们啊，一定要在必要的时候要能够去处理好这些个矛盾。 What is conflict in the workplace? 工作场所的矛盾冲突到底指什么呢？ Definitions vary. 它的定义呢有很多种是变化的。 But I'm taking it to refer to a whole range of behaviors that the victim finds unacceptable. 这个 take it to refer to 就是我认为指什么的意思。他说我认为呢，这个定义就是指一系列的行为，这个整个的行为都是受害者所不能接受的。这里面又出现了 find something 加形容词，只不过呢它这个 something 往前提了，它是 behaviors that the victims find unacceptable， 也就是 the victims find the behaviors unacceptable。 它换了定语从句，把这个 find 的宾语往前提了。接下来 from minor harmless arguments toAt the opposite extreme, physical violence. 这个其实大框架是 from A to B. From 的这一端是 minor harmless arguments, 就是很小的、无伤大雅的、没有什么害处的争论，啊，也就是口头的打嘴架。To 这一边呢，是什么呢？ Physical violence, 就是肢体接触的暴力，啊， physical 是身体的。那么它还有一个插入的成分，补充说明的是 at the opposite extreme， 在另外一个极端。所以呢，这个是整个的一个范围啊，这就是为什么它指这个是 a whole range of behaviors。之前它说是一个系列的这样的行为举止啊，从轻到重。 Much of this is covered by the term bullying. 这个一系列的行为举止中的大部分都能够用欺凌这个 bully 来概括。 By which I mean one or more people behaving abusively or aggressively against another who is in a weaker position. 那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By which I mean? 就我的意思是一个人或者多人对处于弱势的人采取侮辱性的攻击性的行为啊。 好，这里边呢有两个词，一个是 abusively。 abuse 就是侮辱，这是个动词，哎，那么 abusive 就是形容词，对吧？ 那么 abusive Lena 就是它的副词形式来形容这个动作的。 abusive 就是滥用欺负的意思。 behave abusively 就是你的表现是侮辱性的。 对了、有侮辱性的行动。然后再来 aggressively 就是攻击性的。就是他找茬人家都躲着他还要打人家，这是 aggressively。Although all behavior like this is a form of conflict, not all conflict can be described in these terms. 啊，这里边出现了 although, 但是没有 but. 虽然像这样的行为都是一种形式的矛盾冲突，但是呢，不是所有的冲突都可以用这个词啊，就是比如说这什么攻击性行为啊，哈、啊，不是所有的冲突都能用这些词来描述的。As with all human behavior, there are numerous reasons for it.就如同人类的所有行为都一样，矛盾冲突也是有很多原因的。这里边很多，他用了一个词叫 numerous。 numerous， 它的原型应该是 number。 对。 number 是数字，然后它演化成 numerous， 就是说这个数字挺大的。 没错。 挺多的。啊、 没错。 numerous reasons， 就是有很多的原因。 好，这里边呢用词呢人家没用 many， 也没用 a lot of， 而用的 numerous。啊，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把这个词积累下来，好好的去使用。But often it's caused by someone who feels the need to show their superiority over someone else.那人为什么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他说归根结底是因为什么所造成的呢，就是一些人觉得需要展现自己相比于其他人更优越的时候。 In order to feel that they are not at the lowest level in the hierarchy or a group of people, 就是这样的话他可以感觉自己并不是处于最底层的。 没错，也就是说呢，在等级森严的里边，他为了表现出，哎呀，我不是那最底层的，所以他就要欺负人家，占上风啊，他要攻击别人。 所以这个词就是 hierarchy， 就是等级的意思。来给大家拼写一下 ，hierarchy， hierarchy。 对了，好，这个单词呢，就是虽然它长得感觉比较陌生，但是其实用的还是非常的普遍的。In some cases, one person simply dislike the other on the basis that the personality of one is in some way incompatible with that of the other person. 他说有的时候呢，一个人可能就是仅仅因为就不喜欢另外一个人，他就是不喜欢，因为呢，这个性格上面呢，这两个人呢不匹配。所以呢他就会有这个攻击，有矛盾。这里面有 incompatible with that of the other person， 这个 that 就指的是 personality， 他上文已经用过 personality， 所以呢他在这个后边的时候就要用代词 that 去替换，避免重复。 A general habit of optimism in one person can make them intolerant of a colleague who is constantly pessimisticNot that justifies treating them badly, of course. 好，他说呢，一位有着乐观性格这个习惯的人，可能就是受不了一位总是悲观的这样的同事啊，这个就是一个例子。所以这俩人之间呢，就容易产生冲突了啊。这里边 optimism 是一个名词啊，就是乐观主义或者是乐观这个状态。而 pessimistic 是一个形容词，它也可以有 pessimism， 把 T-I-C 换成 M， 就是悲观主义，悲观状态。好，他说 not that that justify， not that 这个 that 是引出后面的从句，而第二个 that that justifies treating them badly， 这个 that 是那指代的意思，是一个代词。好，那这并不是就是说欺负别人他就有理了，是吧？也就是说对于欺负人的人不是一个很好的正当的理由。 justify 是对一件事情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是动词 justify。 Some conflicts arise when people are more interested in promoting themselves and their team than in the company as a whole。 那么有些矛盾的出现呢，就是在什么时候呢，他们想自己能够得到提拔，或者是呢想让自己的团队在这个公司的整体里边都能够提升这个矛盾的产生呢，就是相比于公司的这个整体，人们对于自己和自己所在的小团队能够升职